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咁啊，翻到嚟即系，其实你讲呢个民主党讲得太多啊，其实咁啊，但系问题就系话， 我都唔想讲。 我觉得即系 李永达咧。即係佢都算 gentleman 嘅，佢就話咧，我喺呢個咩仙人掌台嘅高達配合室咧，就回應我，佢話叫我聽下。 但問題好唔公平啊，大佬。 跟住咧，佢就話咧，佢想我回應下，咁我咪回應咯。咁我咪連埋呢一個嘅阿陳永搞嘅即係反對呢一個三跑而拉布嗰樣嘢一齊講咯。呢個係一個政治路線嚟嘅，唔好睇得咁細啊。 但我覺得就呢、這個。其实咧，我觉得有一点咧，其实阿明咧，其实点出咗一样嘢，就系民主党嘅问题，就系话，其实你仲喺度讲紧一样嘢，就系话啊，即系其实你不嬲，即系其实喺度讲一样嘢，就系民主党投鼠忌器啊嘛，而投鼠忌器嗰样嘢就系话三粮啊，同埋退税啲问题啊嘛，喂，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你自己系做咗成廿几年嘅一个政党，喂，你自己有经验噶嘛？你对于政府佢做呢啲咁样嘅即系鼠窃狗偷啊，即系藏头露尾啊，你有责任去揭 呢个系佢哋对群众嘅判断问题。嗱，呢个亦都系我同佢分歧。 唔系咁，但系政府如果佢有心去愚民嘅时候，咁你又配合佢愚民啊？ 冇错啦，第一你冇勇气企喺群众嘅前边。因为你自己都唔信啦嘛，如果你自己信嘅时候，你会义正前面同啲群众讲，呢个系政府愚弄嚟嘅，嗰啲所谓退税啊，嗰啲咩三粮嗰啲嘢咧，其实系枝节嚟嘅啫， 嗯， 系咪？但系你要企出嚟同群众讲嘛， 嗯， 你要 defend 啊嘛，佢哋觉得自己 defend 唔到咯。 我唔係 defend 唔到，會唔會話佢哋因為同埋某啲財金官員就真係有個交易喺度，所以先至 屌人哋？你有咩價值同人哋交易啊？ 唔知啊， 唯一有價值交易嗰樣嘢就係政改嗰票。 哦，睇到呢樣嘢。咁但係其實 其他嘢佢冇價值同人哋交易噶。 你除咗民主黨之外咧，公民黨就係底屌啊！喂，老實講，你講呢個拉布咁樣樣，喂拉布其實而家話即係帶頭去同佢講話，即係同呢個建制派去偏更嘅係邊個咧？嗰個梁家傑嚟嘅大佬啊！ 咁大鑊 喂，梁家傑 咁咪民主黨咪呢個黑狗當食白狗當災咗屌，真 係 好慘喎咁又 嚇。 點解陳明唔屌呢個梁家傑咧？ 咁啊，即系 佢系饭盒会嚟召集人嚟噶， 系啊， 啊佢都几醒目仔喎，知道佢都有啲飞嗰啲， 系嘛，即系咁，但系喂，即系呢个带头去讲嘅， 屌埋梁家杰咯， 吓， 佢系饭盒会召集人啊嘛，你同叶国兴协调啊嘛， 吓， 嗯， 系咪？其实根本民主党同呢一个公民党系同一路人嚟噶嘛，我唔敢讲系叫一丘之貉，但系都系同一路人嚟嘅，个思维一样冇一样，第一。佢企喺群眾嘅尾巴裏面，第二沒有一個清晰的意識形態，第三唔會以抗爭路線作為一個反對黨面對一個獨裁政權嘅政治路線，喺頭先嗰三者加埋裏面，意識形態、抗爭路線、群眾嘅尾巴，一定會做呢啲出嚟嘅。 喂，但係咁 ，including工黨，但係呢個最慘就係咧，所謂六四黃金比率嘅泛民嘅主流派裏面咧。已經佔咗差唔多係40%， 係 我哋死唔死、 嗯、 抗爭派你死唔死？你仲要拆喎、 啊， 係、嗯、吧？六成裏面你當佢攞30%-40%到40%，跟住我哋嗰20%，自己喺度鬼打鬼喎，人民力量啊、社民連啦、啊，呢、這個黃老邪加鳩達啦咁樣，有冇辦法？ 咁啊，即係嗱，其實你講多民公民黨嘅問題就係話。佢其实佢之前咧，即系阿杰哥啦，系咪？即系其实呢个商台嗰边就同呢个黄承志又去即系 debate 啊，呢个待唔待住先呢个问题。喂，咁即系黄承志咧，咁啱我哋睇即系呢个新闻啦，就系话佢而家咧就接纳咗佢请辞，即系而家连中委都冇得捞啦。咁啊，可能佢即系去阿边个阿金毛头当嘢啦。喂，咁但系。你要記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 even 係黃承志佢帶頭話待住先都好，喂佢真係冇票喎、啊， 我老实讲真系冇票噶，即系起码即系阿 A V 人系嘛，即系喺你礼拜二里边嘅节目嗰度讲就系话，唉，屌你讲咩有得佢啊？佢冇票嘅，唔系当然，当然，即系其实 有票就大镬咯。 唔系，即系咁都唔啱嘅。老实讲啊，即系你 都唔系，我觉得你呢样嘢咧就要 appreciate A V 人嘅，即系佢正式 clarify 一次，喺831嘅框架下边，我哋唔会 back down。 嗯， 系咪？即系仲有几个月货仔嘅啫。见真章就喺呢一度啦，系咪？嗰阵时候我点解有咁嘅判断咧？就为到黄圣杰出嚟讲完呢样嘢，喂，你政党冇强烈谴责佢。其实如果我系主席嘅话咧，就唔该你去纪律委员会噶啦。 要， 系嘛？ 我唔系而阿李永达其实有解释嘅，有解释就系话咧，点解咁耐都唔寄去啊？话搞唔掂啦，就系纯粹系因为咧， 佢 no body 啊嘛，系嘛？ 唔系 no body 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佢赖咗落去阿李柱铭嗰度。 党内机制啊， 唔系个党内机制咧，同埋佢个党章咧，其实系李柱铭佢设计啊嘛。咁啊，你又即系好 Q 麻烦啊，有好多 deal process 啊，你要听佢即系申辩啊啲乜嘢咧，即系搞 Q 嚟搞 Q 去咧，即系 唔使噶。你作为张礼阳集团，作为中委会嘅成员，作为党里面嘅核心，例如主席嗰啲位置，你话俾佢，你话俾公众听，我会正式启动一个纪律聆讯嘅程序， 公开， 包括小弟在内，如果我系主席嘅话，都会联署要求呢个纪委会展开纪律聆讯，得唔得啊？同 deal process 有乜关系啊？你冇困我哋细路仔，唔使话招账啦，系嘛，大哥？ 我咪讲起呢一件事，你唔发觉啲诡异嘅就系、是， 我觉得佢咧。难听啲讲吓，好多人都会信我呢一套，虽然我都唔系好信。 吓、 借黄圣赐出嚟拆佬屎沙煲，好、难听咁讲。当然你问我，我就唔系好信。我信咩咧、根本呢班人从来都系鬼嚟噶嘛， 系 喺党内从来都系鬼嚟噶嘛。 唔系，但鬼还鬼一样嘢，但系你而家公开系同党主流嘅意见有分歧，而且喂人有机会收翻嘅时候，你唔收翻。 This is an order、我再重复。黄成志今时今日做嘅嘢，有人禁制 嘅，唔系禁制归禁制， 点解佢即系唔系立法会议员都好？点解佢即系政府要揾佢做呢个房委会委员嘅？佢有咩价值咧？其实，即系我想知道，其实 有嘢交换咯， 系嘛？即系今时今日已经见真章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喂，黄成志起码尚且退党，喂，咁啊，汤家华咧？喂，汤家华佢上个礼拜点讲啊？即系汤家华佢话咩啊嘛？如果即系其实留喺泛民里边系冇，即系作为一个温和嘅声音系冇影响力嘅话，即系佢而家搞呢档嘢啊，搞个档咩咩论证平台， 温和自负 啊，即系冇影响力嘅话，佢唔排除会加入呢、這个即系建制派啊嘛。 咁、佢本身同建制派 喂，咁杰哥讲啲咩咧？杰哥有冇做嘢咧？其实 冇啊，佢咪戆居居咁咯。因为点解咧？我知道公民党个 nature 嘅、你要咁样睇、其实佢哋、即系党里边咧。尤其是呢啲 ladies and gentlemen 咧、其實咧係唔會宣諸於口嘅，對你不滿，就唔係好似鬼佬啲性格，你以為佢擁抱西方價值 ？No， 佢哋點咧？佢係排 seniority 嘅，因為點解咧？佢哋覺得你唔知道明白點解湯家華講咁多次即係鳩嘢咧，都冇人理佢咧，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好 senior 嘅大狀嚟嘅，而你知道公民黨係大狀黨嚟噶嘛？你 check 翻啦。论资排辈噶，你 check 翻啦。余若薇做御用大状嘅时候，即系之前97年叫御用大状啦。晨早人哋汤家华兄啊，阿鸠毛头啊，已经做资深大状噶啦。所以佢唔敢 at 佢嘅。梁家杰更 junior 啦，佢系因为做大律师公会主席先至攞到个资深大状做啫嘛。其实佢啰麻麻地嘅咋，我听人讲，屌， 哦， 系嘛？因为点解咧？其实好着数啊！嗰阵时候，所以我成日叫社民连嗰啲大状咧，屌，不如你努力啲去搞 politics 好过啦。你一做大律师公会主席咧，必然俾个资深大状你噶嘛。佢哋其实我讲翻转头就系话，点解鸠毛头一次一次又一次，可以乱咁讲嘢咧？因为佢喺党里边呢、這个大状党系排 seniority 嘅，论资排辈，冇人敢喐佢，呢、這个先系个问题，你要点样睇大状党就咁睇啊嘛？佢哋冇咁嘅勇气噶，例如啲僆仔，只要你唔系大律师咧，喺呢、這个公民党系冇位企嘅。 但你毛依依嗰啲都 冇位企噶，毛依依都冇位企噶， 有议席冇位企。 英文虽然好好啊，因为佢老公系鬼佬嚟噶嘛，我知道。 冇位企㗎，佢同黨中央係唔係太過即係合作無間㗎，有少少貌合神離㗎。點解佢走一條本土派嘅路線啊？係咪？ 嗯， 毛姨姨係同佢唔係好啱啱 key 㗎，大佬。據我所知啊，亦都冇乜位㗎喺個公民黨裏面，因為公民黨真係一個大壯黨嚟㗎。係。喂，點解會揾郭榮亨啊？係嘛 ？Margaret 吳依然有影響力啊！喂，其實嗰班係大律師公會嘅另外一個變身嚟㗎嘛。 嗯。喂，既然系一班咁样嘅人，喂阿爷要争取想攞多十三四票去过嗰阵时，喂开口点解会开白鸽而唔开公民党咧？喂，你 一齐开 ，this is an order 嘅意思就系所有契弟咧，佢都会揾噶啦。 嗯， 哦， 汤家华如是，黄成志亦然， 系 任何一个肯应承佢做呢样嘢嘅人，噏下得噶啦，制造下舆论得噶啦，分化下你哋得噶啦。 系咪得咩？ 就够噶啦， 我觉得真好奇怪。 喂，阿爷有咁多线，是但一条线交到功课算啦。你知道而家做唔到嘢噶嘛？ 但系佢打晒开口牌，仲更加难做喎，就系。 咁佢冇一个统一嘅策略噶嘛？ 嗯， 佢冇个统一嘅策略噶。如果有统一嘅策略，佢冇理由2012年嗰时候惩罚民主党啦。 嗯， 我啱啱先 back down 完俾你。 嗯、 喂，如果我系阿爷啊，真系有统一嘅意志，有上面有呢一个嘅统一嘅纲领嘅时候，你都就下佢啦。啱啱先蚀完俾你，梗系俾佢有啲着数。 即系 长远嚟讲有数嘛。但系因为你咁多线喺香港，每条线只系交功课嘅啫嘛。做特务嚟讲，有咩做啊？ 嗯， 我咪杀一个人咯，咪交功课咯，就系咁简单嘅咋。你唔好以为共产党真系劲到咁紧要啊！其实佢已经系香港嘅问题里边错咗一次又一次，呢、這个先至系最危险嘅地方，系、 嗯、 嘛？例如而家佢后悔紧噶、 嗯， 你捧起咗鸠达、 嗯， 本土派， 嗯、 危险啊！一发不可收拾噶，真系港独噶，系嘛？呢条友亦都系睇市场嘅啫， 我又唔觉得佢可以搞到港独。 佢即系佢搞唔起一样嘢，但系问题佢下面嗰班人或者有咁嘅思想，但系平时唔敢讲，烈月争嗰啲咧，即系已经即系写晒嘢出嚟噶嘛，要讲中港区隔噶啦嘛。咁因为有啊，即系双往呢条导火线喺度，其他嗰啲人慢慢咪帮佢加啲咁嘅学术理论喺度咯。共产党其实惊唔系惊个发起人，个发起人癫嘅冇捻所谓，但问题 佢惊个风潮 系啦。 咁但系个风潮其实都见到仲未成气候啊。老实讲，即系你起码如果你讲嗰个港独思潮，其实而家反而系即系讲到而家都系如果唔系阿梁振英不断咁嘅强调嘅话，即系其实冇人讲嘅。老实讲系嘛，即系佢政治上面嘅需要。喂，咁但系即系你去到即系而家你。呢、這个拉布又好，点样都好，咁你可能剩翻两个月啦，系咪？咁、 嗯、 你剩翻两个月咧，其实而家咧开始嗰啲叫做政治审讯啊，即系政治拉人啊，喂呢啲嘢陆续有嚟嘅，系嘛？而家最近咁样，最近就好似又即系咁狂拉人啦，即系好似今日又拉咗两个学文仔啦，系嘛？无端端而拉嗰样嘢，其实系两年前嘅事嚟嘅。 嗯， 咁点解咧？即系呢个就 不过我初时以为佢系因为雨伞运动嘅问题添。唔系雨伞运动拉佢噶， 唔系， 唔系啊， 唔系，咁啊，即系两年前嘅事嚟嘅，即系呢个就大家要睇翻啦。咁但系即系而家你见到呢啲咁嘅嘢咧，其实好明显就系其实系即系喺表态之前，即系或者喺即系政改通过之前，系造成一个即系又系恐怖气氛啦，又系 白色恐怖， 系。 唔系其实我谂啲僆仔僆妹都要有呢一个心理准备噶啦。因为我 觉得会 work， 我觉得 要有个心理准备同 work 唔 work 另一件事。点解呢？因为你而家喺个成个反对运动里面，你参与抗争呢，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就系在于你要付出代价咯。 嗯， 例如啲僆仔僆妹搞完雨伞运动，好多系攞唔翻回乡卡之余咧，可能亦都系入唔到中国大陆境。 嗯， 共产党成个思维逻辑就系晒警报。 嗯， 我而家话俾你听，我正式表态，边个参加过雨伞运动嘅人，我会惩罚你。 嗯， 包括入唔到境。其实入唔到境系一件几大镬嘅事嚟嘅、 嗯 嗯， 尤其是佢而家呢个年代， 嗯、 学文仔嗰个真系我听完之后我都有少少心酸嘅啫。佢、考紧 JSE 去唔到市场， 嗯、 你明玩佢啦，系嘛？所以你民主党讲翻转头就系你同佢合作运动，佢搞到咁夸张、咁离谱， 系 咪啊？即系你话议会内外抗争，外又抗争咗啊！屌你，即系内又未找数啊！真系 唔系佢抗争同群众抗争， 系嘛？即系而家反而即系阿毛哥都话啦，即系其实系而家啲泛民就集底向佢哋即系抗争啊嘛，反而系嘛？唔系即系其实你自己本身即系如果你话唔去开会都一回事啊，大佬啊，喂！但系你而家讲到明就系话去开会，即、就、系、是、你要凑够人，仲要系即系你讲嘢系好有限嘅。 同埋我觉得咧，阿毛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嗰阵时候俾阿黄老邪盗咗嘅。你唔应该唔去开个饭盒会。因为嗰班友咧系欺善怕恶嘅人嚟噶嘛。你正式喺个饭盒会度讲，你试下咁做啊。我即刻同你反台。即刻出嚟屌鸠你，梁家杰惊嘅屌。嗰班 gentleman 嚟噶嘛，系咪？你而家一早听黄老邪到咗脱离咗饭盒会，你连讲都冇机会讲，你连了解佢哋都冇机会。我嘅分析系建基我十几年前对呢班人嘅认识嘅啫嘛。你退出咗饭盒会，佢咩责任？话俾你听，我做乜同埋点解咁做啊？如果你一路维持喺个饭盒会里边，喺最重要嘅关头里边，你要 threaten 佢哋啊嘛。你都唔做呢样嘢。你喺街外，你又少數出嚟屌鳩佢都冇撚用噶啦。但如果喺飯盒會裏面你就同佢講：喂，你唔好咁搞啊！嗱，我爆你噶，同葉國軒合作，即係我爆你樽啊！我仆街， 佢啲公開同葉國軒合作 係嘛？即係你唔好入去開會啊！我數人數嘅時候，屌喺出面攔住你啊！你屌咁兇下梁家傑驚噶啦！佢班 gentleman 係 lady， 使乜要扮？所以你退出饭盒会，其实俾个机会佢上位，就屌、你都唔喺饭盒会咯，我都冇同你倾过，你冇游说过我，话俾我听你个道理，点解要拉布？即系佢梗系会咁讲啦，大佬当然呢个唔合理啦，但系你俾个位佢入嘛，所以大家唔好对，即系如果抗争派嘅人，你真系信呢一套人，唔好对公民党、民主党同工党有太大期望，但系呢班人呢我嘅客观嘅分析啫，唔系我的立场，唔系我的主张，就系、是、佢有市场嘅。喺香港呢个咁样嘅地方系有市场的。呢个系我哋最诡调嘅地方，就同我头先讲嗰个有 exit plan 嘅一样。你记唔记得 Anthony 你嘅形容就系、是、香港系个有难民嘅 DNA 嘅。 系 系咪？唔系小龙 DNA 啊，难民 DNA 嘅、啊。边个同你咁搏咧？ 系啊， 冇。冇人会同你咁搏嘅。 香港本身借来空间，借来时间。 冇错啦，一早已经噏咗噶啦。喂，呢班人其实民主党唯一嘅功能，你问喺我角度嘅生存嘅功能就系咩咧？去招呼呢间难听啲讲叫港珠，唔好俾佢走去建制派，因为佢唔会走嚟我哋嗰度，佢觉得我哋太激进、太癫个头。 我都唔好分别啦。其实如果你去到即系咁样嘅话，即系你而家叫做系拉长条命，即系等呢个政改呢个游戏啦，即系令到佢呢、這个即系民主派苟延残喘啫。喂，咁但系， 喂，你可以咁批评我，我接受你呢个讲法嘅。 唔系咁，但系即系你见到就系话好多重大嘅民生议题啊，即系嗰啲咩大白象工程啊，系咁呢几年啦，系咁蜂拥而至，系咁上啦。其实点解咧？我一直以嚟我都觉得有个即系。我都有个諗法，就係其实係赶住呢个即係政改之前係 deadline 呢之前呢係要你赶晒上去嘛。而如果你以后就算嗰个人係即係直选咗上嚟嘅。喂，你嗰个人啊，你就算直选咗嗰、那个即係余若薇上嚟，佢以后只係帮呢个香港找数㗎咋。係咪即係你喺你即係其实个作用嗰、那个情况就好似林立会咁样啊。林立会佢就係立晒啲恶法。咁但係你之后就算啲民选议员入去都好啊，你都要受啲恶法嘅罪。咁但係而家呢点解就係话系咁推大白象呢？喂，以后你冇 say 㗎啦，以后香港就係还债㗎啦，完全係。咁你除咗呢样嘢之外，即係你见到即係三跑系咁样，即係你见到咩连台口岸工程啲全 Q 部都系咁样，甚至乎你而家你讲到系即係旧年啊讲嗰个即係其实系即係你买电啊你都会向大陆买嘅。即系点解咧？喂，香港原本明明就系可以 self sufficient 噶嘛，系咪先？你除咗即系其实你电佢自己本身可以自给自足之外，喂，叫你起一个啊，叫做系即系呢个海水化淡厂啊，几廿亿你都唔肯起啊？ 喂，点解呢？ 喂，你海水化淡咗系真真正正会造成港独嘅一个资本嚟噶嘛？ 系系系。 喂，所以你共产党唔可以俾你香港喂拥有呢个咩独立意志，或者呢个独立生存嘅能力，先至压住呢样嘢。但问题，如果你搞核电啊、联网嘅话，喂，你依赖住香，你电啊依赖住大陆嘅话，喂，咁喂我咪更加可以进一步控制你咯。 嗯，即系其实而家即系， 所以咧，共产党咧，你从一个阔啲嘅角度讲咧，其实佢话晒都系啲左派嚟噶嘛。你记唔记得当年咧有两个最主要嘅理论咧？ 吓， 一个叫现代化理论啦，第二个叫依赖理论啊嘛。 路径依赖？ 唔系 ，dependency theory 啊， 你记唔记得啊？即系社会学上嘅 dependency theory 咧，就话有啲边陲嘅国家同埋一个即系轴心嘅国家咧，边陲嘅国家系要依赖住呢一个嘅核心嘅国家西方嘅世界咧嚟生存 咁先至可以长期维稳咯， 系 嘛？即系其实可以稳定到呢个地方咯。咁点解其实要怼个条铁路去呢个新疆西藏仲啫？就是因为要你长久。都要依赖佢啊嘛， 共产党咧都系用翻呢个思维，就系咧佢以往批判咧呢个西方世界嘢，而家佢咪做翻咯。香港亦都系咁样做，你谂下九七年之后，其实佢成日话俾着数你哋香港人，大部分市民咧其实攞唔到呢啲着数嘅，只系俾啲财团，系咪俾啲有钱佬嘅啫？但系你越嚟越依赖佢嘅时候咧，你系覆水难收， 系 你唔可以 turn back 噶啦。 你甚至乎而家自由行都系咁样啫嘛，你自由行又系做紧呢样嘢啫嘛，点解喺07年去到而家嗰个自由行系可以十倍增加？其实本身就系一样嘢，佢就系要灌输嘅思维就系冇咗大陆唔得啊嘛。 仲有个问题就系你问翻自己就知嘅，你觉得你自己嘅荷包有冇肿到啊？喺07年到而家。因为自由行呢个政策 差唔多嘅啫，其实 系 你问啲毕业生啦， 你唔需要同我讲咩 GMP 占几多个 percent 啊，屌嘥气啊！你只系答我一个问题得，究竟因为自由行，因为 CIPA， 大部分我身边嘅人问十个，有冇超过两个系有钱咗嘅？冇，仲系退步啊！仲系退步啊，因为你加埋通胀在内啊嘛。 系啊， 答完噶啦呢个问题。 系均贫化，系全民就业，但 系有人系有钱咗， 系 财团有钱佬，部分嘅中产阶级 揸物业嗰啲咯。 That's all， 系啦，揸物业啦，其中一班啦，既得利益者啦，系咪？即系你搞沙沙啊嗰啲咁嘅老细咪发咗咯，系咪？系提供咗就业机会。就俾沙沙嘅老板去剥削嗰啲化妆小姐咯， 系， 但系共产党 搵多少少咯，但系嗰度有几多人啊？ 唔系 酒店员工请多几个咯，不过都系市场价格嚟噶嘛，系嘛？ 唔系你讲嗰样嘢，即系最多系香港人，即系食嗰碗饭食冇咁饱嘅啫。但系如果你讲到去到供电嘅话，喂，呢个就真系人命嘅问题嚟嘅。 系啦，咁啊，即系尤其系咧， 核电啊嘛，因为你 礼拜呢个礼拜六啦，上个礼拜六咧，就其实系发生咗一单嘢。而嗰单嘢咧，其实系发生喺法国嘅。咁但系虽然发生喺法国都好啊，但系偏偏原来即系同香港都相关。咁啊，即係據聞咧，就係法國有一間即係核電廠啦，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就係一間新型核電廠，係用呢個 EPR 系統嘅嘅核電廠嚟嘅。喂，咁呢個系統犀利喎，可以係好短期內咧，由五年咧就可以即係爆咗一個即係建咗一個比起呢個咩啊？比起呢、這個呢個大亞坑灣核電廠咧，即係嗰個發電量咧多成倍幾嘅一個核，即係超級核電廠出嚟嘅。咁即係其實呢間核電廠咧，其實即係同即係呢個台山咧，其實係有合作關係嘅。咁即係其實台山咧，其實而家起緊嘅核電廠就嚟完成啦，就係、是。咁但係咧，即係喺法國咧，其實佢自己本身呢、這個核电即系呢个叫做监察机构咧，就系、是、发觉原来佢用嘅一啲即系啲钢材啊，喂，原来佢咩即系嗰啲咩碳元素咧系零舍多，咁令到咧即系其实你如果你即系去做呢、這个做呢个核电嘅材料嘅话咧，其实会长远嚟讲系会核辐射嘅问题噶， 因为金属疲劳比较容易 分金属疲劳啊嘛，系咪？咁但系而呢个台山核电厂咧，原来同呢一间法国嘅核电厂咧用嘅钢材原料咧系来自同一个供应商。 喂，但 咁 咁咁、但係呢即係其實而家呢嗰、那個叫做係呢個台山核電廠呢嗰、那個子公司就走出嚟呢就同大家講，咁啊我哋檢查過所有問題啦，咁就冇問題嘅。咁而呢間子公司係邊間子公司呢，就係、是、叫做係呢、這個呢、這個廣東核能即係廣東核電即係廣電局嚟嘅就係、是。咁即係佢原來佢係買咗呢、這個台山核電廠冇幾耐嘅啫。 嗯， 咁啊，即系呢个礼拜咧，而买咗之后咧，原来系大升咗30% 嘅，原来个股价系 要炒股嘅啫嘛，班友。 咁、所以其实如果以翻佢自己本身嘅既得利益嚟讲咧，佢梗系唔会赌自己米啦，大佬啊，啊，咁所以其实咧，即系你信唔信呢、這个即系核电厂系唔会有事咧？咁而呢一间核电厂，佢离香港只系100公里嘅啫，系非 Q 上危险嘅。即係你個方圓，即係其實你1000公里內咧，其實都非常之危險啊！你諗下，即係你成個廣東幾多人咧？係有成2億人嘅。 唔係，咁泛民主派應該搞下呢壇嘢啦，係嘛？ 嗱，兩年前咧，公民黨咧其實有出過聲嘅， 係 咁啊！即係當其時啊，陳家洛咧其實已經即係即係寫一篇公開信俾啊，即係梁振英，就係話：喂，你既然你咁叻外交係咪？喂，咁你不如即係同呢個你俾啲壓力俾呢個廣東省政府啦。 梗係唔會啦，佢、就算寫咗封廣東省政府都唔睬佢啦。 咁即係最後尾就係、是、即係完全係冇。 喂，邊個利益先？係、咪？即係你切爾諾貝爾核電廠都係偶一為之嘅事嘅啫。 係啊， 福島核電廠都係偶一為之嘅啫。喺啲有錢佬嘅角度，屌死又唔係死我。 係咁同埋咧，你見到嗱，你今日你見到即係其實早兩日啦，即係琴日嘅事啦，澳門咧嘅幾 Q 大鑊咧，你話即係如果你嗰個電能供應係即係完全依賴大陸嘅話，你睇下幾大鑊。琴日就係即係大呢、這個大停電啦，係 哦， 係嘛？即係如果你話啲醫院你係依賴呢咁樣嘅即係電力供應嘅話，喂你真係死得人多啊！你做緊手術， 有人計過噶嘛？其實大陸嗰個嘅供電穩定，你睇下咩99.999% 咧，咪睇落好似好犀利咁樣。其實講緊係每年係有3個鐘頭停電啊！ 啊 喂，咁如果嗰三個鐘頭集中喺你要做緊大手術嗰3個鐘頭嘅話，咁你諗下幾恐怖？ 嗯。咁啊，補充一點啦，即係其實擁有呢、這個即係叫做台灣核電廠嗰間嘢咧，叫中廣核1816啊。咁啊，4月2日嘅時候咧，就收購咗呢個台山核電。咁佢而家同你講話呢間核電廠冇事。咁但係咧，即係佢收購咗呢間台山核電廠之後咧，咁啊，即係股價係大漲咗30%。 所以咧，大家幫手套戥下，買呢只咩116啊？ 啊，一百一六 係啊， 係咪？因為我啲電費好靚貴 嚇 啊，幫手套戥下 啊， 跟住貨金下 係嘛？ 係啊， 唉。咁啊， 使乜講阿卡林巴又屌 係嘛？又講啊嘛？唔係咁啊，即係啱啱已經有人入咗數啦。我啱啱見到呢個 chat 即係 Facebook 咁犀利啊！ 咁啊，馬敬東興亦都即係嚇都有 貨金嚇， 都有貨金啦。 喂，大佬，我哋笑咗人哋咁耐，呢個翡翠監察要俾人笑翻轉頭係嘛？ 咁啊，即係唔係？ 不過我而家我要學佢啲人啊！屌，講完咧可以 要厚面皮啊，要 係啊， 厚面皮者勝啊嘛！ 喂，唔厚面皮就係我哋自己頂啊！屌，嗰個大鑊啊，大佬係嘛？阿龍你即係十分一奉獻咁樣，屌又推咪又做主持，又 即係好似教官咁樣啊！咁啊，有啲人咧就話即係，唉，即係貨金，即係叫空槍啦，即係佢特別係貨金俾阿租新嘅。點解咧？就係話貨俾呢個租新咧破處用嘅。咁啊，即係 貨幾多先？ 貨咗5嚿咁 樣。 咁 点破啊？ 五嚿都够喺隔篱咩富士嘅，其实 得唔得噶？ 够 系咩？咁你要叫阿 B 哥捉佢上去先得喎。 要啊要啊要啊要啊。 B 哥破佢咯， 系嘛？咁我使唔使即系将呢个头先叫咩名话 ？Sorry， 空青 啊，空青 ， 使唔使嗰笔数即系转翻出嚟俾阿周生噶？你系度留翻个 message 啦，等话俾我哋听。 message 啊，咁以后即系如果你话 PayPal 咧过数嘅话咧，你可以留翻 message 咧。咁你可以著名嘅用法啊呢啲啦，咁我哋再傾啦。好，呢節時間差唔多，轉頭返嚟。